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13号向圆满建成万历马时代的大纪念碑式创造物黎明大街，大大显示社会主义朝鲜的强大和必胜气概的人民军官兵、突击队员和支援者发去了感谢信。信里指出，黎明大街的完工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子孙、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战士和学生献给两位伟大领袖的忠诚厚礼，是党、国家、军队和人民的大胜利和全民性大喜庆。信里指出，相信参加黎明大街建设工程的人民军官兵、突击队员和支援者将在保卫祖国的哨所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各战区不断掀起大飞跃和大革新，来积极贡献于早日争取主体革命的最后胜利。